《悯农》李绅作诗。锄禾日当午， 锄禾日当午， 汗滴禾下土， 汗滴禾下土， 谁知盘中餐， 谁知盘中餐， 粒粒皆辛苦， 粒粒皆辛苦， 锄禾日当午， 锄禾日当午， 汗滴禾下土， 汗滴禾下土， 谁知盘中餐， 谁知盘中餐， 粒粒皆辛苦， 粒粒皆辛苦， 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 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 《悯农》这首诗说的是，正当中午了，农民们顶着烈日为禾苗除草松土，汗水一滴滴地掉在禾苗下面的土地上。谁能够知道，自己盘子里的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千辛万苦换来的呢？